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节新闻简报。驻南韩美军司令部话，北韩同意与美国在板门店举行将军级的会谈，以缓解黄海的紧张局势。美方透露，北韩建议下星期初讨论黄海事件。南韩联合通讯社就认为，北韩是试图同美国举行军事谈判，以消除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状态。日本发表的年度国防白皮书指出，解放军正增加配备瞄准台湾的短程弹道飞弹。白皮书在谈论亚洲地区安全形势的部分指出，中国国防开支的透明度越来越低，估计解放军本年度的国防开支增幅近一成八，是14年来最大增幅。在法国国庆日涉嫌开枪企图行刺总统希拉克的疑凶需要继续接受调查，看看是否落案起诉。医生认为他的精神状态适宜受审。这名25岁法国人和极端右翼组织有联系，是在被捕之后一直被关押在巴黎市郊的精神病院。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表示，中国希望印巴两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穆沙拉夫结束在孟加拉及斯里兰卡的访问，回国途中停留北京。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穆沙拉夫时说，又赞赏对方领导伊斯兰堡政府在911事件时候采取坚定的政策。美国七月份维持在5.9%，同六月份一样，新增职位6000个，远低于市场预期的69000个。美国六月份个人收入上升0.6%，是近两年来最大升幅。消费者开支上升0.5%，两个数字同市场预期差不多。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是报8267点，下跌238点。跟住是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有零散骤雨。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28度，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金堂学车考下你，2002年7月1日开始，法例规定使用车头大灯嗰阵有咩要留意啊？ 我知喺夜晚或者能见度低嗰阵，揸车一定要着住车头大灯，而揸电单车就几时都要着大灯。 咁危险警告灯咧？ 喺快速公路或者时速超过50公里嘅道路，如果架车发生故障或者因为紧急事故需要停低嘅话，司机就一定要开住危险警告灯。 答得快而准，所以揸车要记住顾己及人，记得着灯。 家姐啊 ，BB 食哪隻奶粉好啊？ 梗系人奶最好啦，人奶营养就最啱 BB， 佢哋食咗会聪明啲同埋健康啲。 哦，我明啦，母乳喂哺，健康人生第一步。 想知多啲，可以致电卫生署热线，电话系29618868，或者浏览卫生署嘅健康地带网页 www.info.gov.hk/healthzon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需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eyes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give me warm and a love that is softly lit m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we feel your love. 我哋过嚟cross circle啦，咁又系喺呢个新闻时间啦，我就睇咗诶本书啦，咁我就即系都想讲下啲crop circle嘅样啊，咁其实即系各种类型都有嘅，咁啊包括有长方形噶啦，诶包括有系好似一个宝马章咁噶啦，嗱大家知道宝马章系点噶啦，即系宝马车个车圆形嗰个章就系crop circle咁样啦，佢蓝色嘅地方咧就系啲诶嗰啲墨咧系冇压到嘅。 白色嗰兩塊咧係壓扁咗嘅， 咁有啲係咁，因為其中一個嚇，咁有啲咧係直情係一個古希臘嘅銅錢，咁佢咧古希臘銅錢咧就係好似譬如 我哋啲麻雀咧，我哋咪刻咗红钟嘅，将个红钟调转系突咗出嚟个红钟系，嗰啲铜钱譬如系咁样嘅，咁其中有一个田咧就有个红钟咁嘅 图案 印咗喺地下，直情系 exactly 系同嗰个铜钱系一模一样吓，即系呢个点样解释咧？呢个系古代嘅一个铜钱嚟噶啦，铜钱，铜钟手住。你看一看， 哇！ 你看一看， 我仲有另外， 就是那个铜钱。 我净系另外见到有一啲好似一个锁匙咁嘅形状啦，吓咁啊有啲就 四铜 吓四铜 咧，有一个系四铜，四铜每一个每一铜系连住， 仲有啲三铜啦， 有啲三铜啦，真系 真系 又 唔系 讲 笑啊， 真系咁嘅形。 有啲系个圆圈，一铜里边系一个十字架嚟嘅 ，perfect 嘅十字架系非常之直线嘅吓。咁有好多咧就系、是、分隔咗，佢無論係爛地、靚地、草地、都整喎。 係，喂，你頭先講到呢個 point 好好喎，因為有啲人講啦嘛，就話喂，點解而家所有嗰啲所謂 crop circle 出現都係啲現成嘅農莊出現嘅咧咁樣？咁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就算係早排嘅專家去研究咧，其實我要講一個專家嘅引出嚟嘅，就係咧喺而家英國一個最出名嘅研究 crop circle 嘅專家叫做Collis Andrew，Collis Andrew， 咁係一個研究咗19年嘅crop circle 專家。咁佢點解要研究 crop circle 咧？個背景係非常之有趣，但係從來都冇人講嘅，就係咧佢開頭研究呢樣嘢嘅時候係。当年的戴卓尔夫人是叫他研究的。 啊、 是的，因为呢当时在80年代初期呢，戴卓尔夫人还是在英国做首相的时候呢，他即我觉得戴卓尔，即我欣赏这个人的，我欣赏这个铁娘子，就是因为他 sense 很够。 即是什么都要研究。 不是，他就觉得这件事，如果这件事是一个神秘的事，而这件事是可能是地球人解释不到，他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军队，他们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国防。咁佢就請咗呢個 Collis Andrew 咧，就係希望佢幫手研究所有喺英國嘅 crop circle， 係由戴卓爾夫人叫佢 俾錢。 咁佢當然有分零俾佢啦，當然應該，但係後來就冇啦。咁但係去到因為戴卓爾後來落咗台，咁呢啲事就已經冇人再提佢啊等等啦。咁去到幾時仲要牽涉到英國咧？嘅政府咧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有趣嘅事情發生啦，就係、是、咧去到1991年，即係咧呢、這個兩個阿叔話自己做曬嗰個嘢之後嗰一年咧，就其實嗰年其實真係個 turning point 嚟嘅，就出現咗好多奇特嘅嘢嘅，就係1991年啦。咁突然間邊個揾呢個Collis Andrew 咧，就係、是、呢、這個查理斯王子 嚇， 咁佢同阿戴安娜當時就去揾佢，佢就同佢講，咁但係奇噶嘛，因為佢唔管國防嘢噶嘛，查理斯同埋阿戴安娜，咁佢淨係請咗佢嚟佢屋企同佢講一樣嘢，就話不如咁，你介唔介意嚟我個郡度睇一睇啦？咁嗰個 Collis 當開頭唔知咩事嘅，咁原來係點咧？原來其中一塊嘅麥田圈咧，即係印咗落去嘅地方咧，竟然係查理斯一個私人花園嘅自己擁有嘅麥田。 哇！ 係一夜之間，係個管家突然間第二招，點解有扎麥田圈？咁佢於是通知查理斯。 其實如果你後面嗰個麥田係有麥田圈，突然間咧，我諗都幾恐怖。 係嘅，係驚嘅， 係真係幾恐怖。係 啦，咁於是乎係查理斯要繼續就叫佢去睇埋佢。 咁好在係因為喺查理斯王子嗰個別墅啫，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人唔會放棄噶啦。 其實係，咁但係咧都話90年真係好好玩。咁去到90年之後咧，咁自從嗰兩個阿叔講完之後咧，咁係到而家都係㗎。英國嘅農業部同埋農業商會咧，就定咗一個法例嘅，定咗一個應該點講咧 ？wanted 嘅聲明嘅，咁係到而家都生效嘅，就係、是、任何人係任何人，包括傳媒，包括所有市民，包括農夫，包括任何人，只要捉到任何一個破壞夜晚去呢啲農田嘅破壞嘅人咧， 就有100萬， 就係唔係就係要罰啊？係罰嗰、那個。压位麦田的人每一位是要罚1000磅的。但是由90年到今日为止 都没罚到， 是一个人都没捉过。咁呢個仲係生效， 係咯，嗰啲麥田咧，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啊，壓咗落去圓形，佢即係點樣咧？嗰啲麥係點樣方向嘅咧？就係你而家咧，摷開你老公嗰啲頭髮，睇下佢嗰個轉啦，睇佢頭髮嗰個轉位，個麥田被壓咗之後，就係 exactly 你老公嗰個轉向左轉咯，全部啲頭髮都係向左轉嘅。 系咪先？即系头发个转啊，头顶个转。 冇谂过用头发个转嚟形容，几好喎、啊？呢、這个啱喎、 啊。系咪直接头发个转咯？ 系啱啱啱，即系嗰、那個啊那个方向嗰啲物嘅方向。 啲、啊、头发系向住一个方向围住嗰个圈嚟生嘅。 系 吓， 个、啊、头有三个转咧，就代表个麦田嗰度有三个圈嘅、 啊。我谂都两难保个头发啊！即系佢个头前面嗰侧咧就系冇俾人压嗰啲物啦，后边嗰个光咗嗰啲就系俾人压咗啲物，咁样形容会唔会好啲咧？ 咁但係點解一定會喺英國啊？ 其實唔係，其實呢由70年代頭先有個你話有聽眾問話第一個幾時 係啊？第一個 就係1978年出現嘅，正正式式，唔係所謂真係出現啊，而係出現咗之後俾人知道公諸於世嘅就係、是、1978年一個喺倫敦附近一個農場，咁、就壓咗，但係一個好簡單好簡單個 圓形 嘅啫，係啦。 仲有啲好假嘅呢本書，其實有啲係即係啲惡作劇咧， 特登整出嚟， 特登整出嚟，但係你睇一啲都唔圓嘅。 唔係佢整嗰啲字啊，仲有寫啲 字。唔係，其實咧呢本書咧，我覺得咧係甚至我覺得係，就算係而家都好啦。有呢本書嘅作者啊 ，Michael Hesseman 咧，同埋就算而家坊間所講嘅 crop circle 嘅咧，都特登忽略咗一個 crop circle 嘅，就係喺90年代初期咧，其實喺英國嘅其中一個農場出現過一個四個字體嘅壓嘅嘅嘢， 係點樣噶？ 咁壓完出嚟咧，就係、是我應該點形容咧？就好似一個闊勾一個口字冇咗下邊兩撇咁樣啦。咁就另外即係一個 口字冇咗下邊兩撇，口字冇 唔係點解一個四個好似框框框框咁樣四個個闊字冇嘅 ？OK， 咁呢個就好快就俾人遺忘咗嘅啦。嗰個 crop circle， 因為後來又收割咁樣。咁呢幾四個字咧，如果你真係再去查翻字典嘅話， 又有啲 message 㗎？直情係一個解，因為佢係符號嚟㗎嘛，呢、四個符號。但呢個四個符號咧，如果你對翻呢、這個以色列嘅猶太字咧，係、因為猶太字都係用符號砌㗎嘛，咁、原來係解上帝。咁呢個係希伯來文嗰四個符號砌出嚟嘅字嚟嘅，但係呢個就好快俾人斬曬啲。 其實佢啲 crop circle 出現咗之後，係咪佢哋譬如收割嘅時候都會整走咗 crop circle？ 冇錯啦，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最令人覺得怪異嘅地方，就係、如果一啲人特登想整一啲嘢出嚟係俾人知道，咁當然係希望長期留喺度㗎嘛。係 啊， 但係 crop circle 就係一樣嘢咧，你永遠印完任何個圖案、任何個字或者任何嘅嘢都好啦。你係一定會要個農民係要收割噶，一定係 點解咧？ 唔係因為你嗰個係農田嚟噶嘛， 咁、我唔收， 唔會嘅。啲因為鄰喺英國， 即係影咗張相之後就可能會冇咗噶啦，以後 冇咗噶啦，以後都冇咗噶啦。甚至根本嗰啲農民係唔中意啲人嚟睇 crop circle， 因為佢哋嗰影 揾食啊，大佬啊， 佢哋真係覺得揾食。甚至有啲農夫咧， 嗰啲農夫真係唔識咗，嗰啲就整佢應該嗰啲割咗嗰啲麥賣貴啲，然之後嗰啲麵包鋪就話啦：啊，呢啲麵包就 crop circle 裏邊，呢啲 係外太空嘅麵包嚟㗎，食咗你會纖體，咁咧就唔使運動，唔使出汗就減肥， 就壓咗啲脂肪就。 系啦，压走啲脂肪，咁啊整啲泡茶， 咁但系你话 淋落个身度，咁啊瘦咯。 但你明明啲农夫唔会咁谂嘢噶嘛，咁甚至有啲农夫系动啲牌添，请勿发现麦田圈， 蒙住眼睛， 请 讲大话。 咁系啲农民系唔想游客或者唔想沿隔沿去嘅，因为佢觉得系烦住佢哋种田同埋收割嘅。 大佬啊！ 咁但係所以每一年出現嘅 crop circle， 如果你唔係去揾人影低咧， 係咁 就消失㗎啦。 嗯， 即係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嗰啲 crop， 只不過係已經有人發現影低咗嘅啫。如果冇影低嗰啲咧，可能係更多嘅。 嗯， 同埋唔係淨係喺英國嘅，你 全部啲幾何圖案咧係真係唔會係一個即係可你阿卡文話齋，因為我哋電話王話齋真係唔會係常人諗嘅圖案嚟嘅呢啲。即系唔会 是，即系唔系常人啦，即系唔不常人。 你唔会谂咁嘅图案咯、其实你可以攞住呢本书，你可以做到好多好靓嘅 logo， 是 真系好靓嘅 logo。 啱、但系呢 logo 系竟然系一瞬间就要俾人收割，唔出现噶啦。咁同埋头先你话啊嘛，会唔会系净系英国？ 英国系咯，其他地方咧， 净系讲紧系英国、澳洲、纽西兰、美国、俄罗斯歐洲其他城市，包括法國啦，包括德國啦，包括荷蘭，甚至其實講緊呢一唔係上個月七月嘅日子咧，喺荷蘭其實已經有幾個牧場咧出現咗好多幾何圖形嘅crop circle 噶啦， 不過只不過是你如果 click 入去網去抄荷蘭那邊的傳媒咧，佢哋有報導嘅，因為呢個不是國際的地方，即係英國那邊可能多啲人知道咯。咁荷蘭那邊是七月份已經出現了幾個噶啦。 我係集中曬歐洲喎，好多都 都唔係，例如南美洲都有。 哦，南美洲都有。 南美洲都有，美國都有。但係頭先我哋講咪後，我哋講緊個陰謀論啦。其實可能美國是有很多的，即係諗下德州或者是一些中間嗰啲州份咧，咁 多墓嘅地方係 啦，咁多牧場點會冇咧？咁所以其實當年嘅 Collins 咧，其實就揾咗一單嘢咧，係幾幾係反駁到美國嗰邊嘅資料嘅，就係咧，原來喺1978年就正式所謂嘅公諸於世有啲 Crop Circle 啦。其實喺早三年1975年咧，喺呢個馬里蘭州啊，其實一個農場咧就已經出現咗。是一個麥田裏面出現了一個個圓形，即是純圓形的crop circle。但這個圓形圓得很怪，就點咧？佢一個圓形之後咧，楞住一個細嘅，一個細嘅，一個細嘅，一條條咁樣過嘅。但係嗰個牧場咧，當年1975年啦，講緊嚇，即係嗰兩個阿叔都未認佢做緊嗰個事啊。就係咧，佢話嗰個齋，因為佢訪問翻當年嗰兩個牧場嘅主人啊嘛。咁嗰兩已經好老老噶啦。佢話我哋回憶起當年1975年嘅時候咧，嗰個牧場淨係出現嘅圓形一條條嘅圖案咧。總共有35個圓形，喺嗰個 唔同 size 嘅， 係唔同 size， 一路細落去， 但係一路排住嘅，即係可能呢度排幾個，呢度排幾個，咁樣排幾個，咁有35個。而當時佢哋係完全唔知道發生乜事嘅。咁而後來佢哋講翻出嚟，仲有一樣嘢，佢哋覺得幾恐怖嘅就係咩咧？喺呢啲圓形嘅附近咧，因為佢開牧場，亦都有嗰啲畜牧啦。咁 嗰啲係啦，嗰啲馬啲羊啲豬點啊？ 嗱，佢唔係，佢係有啲嘅動物有牛同埋有羊咧，係俾人即係而家最興講嗰樣嘢啦，就係 瘋牛症。 唔係，係俾人咧係喺個圓圈嗰啲 crop circle 嘅附近咧，係夜晚嘅時候一下子俾人即係解剖咗㗎。就內臟攞咗出嚟，眼就 但就冇傷痕嘅。 有傷痕，佢哋嗰次有傷痕嗰啲，但係啲完全係唔知點解會被殺嘅。咁佢哋發現咗大概係有5至10隻類似咁嘅佢自己屋企嘅畜生啦，就喺呢啲 crop circle 嘅附近係被解剖咗。咁當年嚟講，佢覺得好震驚，因為佢哋都唔知道向邊一個去講，你又唔 哇！佢哋落到嚟，除咗壓啲田，仲要殺啲嘢喎。 咁係啦，即係唔知係咪有關係啦。但係你講緊係早期咯，1975年，竟然佢哋係壓完啲嘢嘅時候，原來係做咗一啲咁嘅嘢嘅。咁如果佢哋真係外星人嘅話咧，咁我有時都覺得，喂，咁佢哋唔會睇我哋真係當一隻牛咁咋？ 唔會，呢個高智慧，我諗佢哋都識分嘅。佢咁低智慧， 佢研究我諗可能係因為嗰啲牛同埋啲羊咧，見到啲外星人，佢哋識溝通。咁嗰只牛想通知啲人咧，講咁可能佢就殺出面。 譬如佢想咁即刻就 原來係啱 feel 嘅，大家講緊同樣嘅嘢。 你幻想你啲幻想力都幾好。 但我成日覺得咧，埃及嗰啲人咧係即係我可以睇到對 gate 嗰出戲啊。我成日覺得佢哋呢個民族咧係一個即係好不平凡嘅一個民族，同埋好高智慧嘅。嗱，你諗下佢嗰啲枕盤都有個彈一個金字塔出嚟，你而家仲喺度估緊佢點樣整？而家喎講緊係咪先？咁佢哋嗰個 The Gate 嗰出戲咧，我中文唔記得住叫咩？ 我都唔記得咗，叫做。即係佢講，其實佢有講空間嗰個， 係啦，佢講 去咗第二個星球 咁啊。埃及同埋啲人咧，就突然間從係一個嗰度 gate 咧，就係去咗第二個空間，定第二個地方咁樣。咁佢哋可以進出呢一個嘅環境噶嘛？ 係冇錯。但係你頭先講呢個 point， 頭先都講話其實而家好多人都誤會嘅，因為而家好多人去埃及玩咧，以為同嗰啲人相處緊嗰啲係埃及人啊嘛。其實而家全部喺埃及生活緊人咧。是冇一個是埃及人嚟㗎。我真係想啲人去明白翻一樣嘢，就係而家全個埃及咧係阿拉伯人嚟㗎，係冇一個埃及人。 點解成個民族都冇曬？ 閃咗嗰時係 冇 消失咗， 閃咗可能就 gate 係真係一個 係啦，即係純種嘅埃及人，埃及種嘅人咧係冇咗㗎啦喺地球上面。 你又點知咧？點樣證實咗咧？ 因為呢個係一個係研究呢個點講人類學嘅一啲。幾基本嘅嘢嚟，因為佢而家好多人都即係點解要研究埃及嘅木乃伊同埋一啲嘅屍體咧嘅骨墳，就因為佢哋要 trace 翻究竟古埃及人係咩人嚟嘅。咁而家就係不斷去研究木乃伊嘅基因啊嘛，就係佢哋甚至已經喺幾年前有個 report 出過添嘅，就係佢哋將佢 compare 翻嘅時候咧，根本而家真係冇一個係正正統統以前流傳落嚟嘅人嚟嘅，全部都只不過係。 在中東那邊和在北非那邊那些埃及人遷徙過來，當然可能是講緊這兩千年來遷徙過來的人，但是兩千年前或者四千年前或者六千年前那些純種埃及人去了哪裡呢？其實是沒有了的，即如果以人類學來講，但去了哪裡是沒有人知道，還是真的混種到變曬種呢也沒有人知道，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多人誤會的，就是他說去埃及人，即去埃及看埃及人是是其實錯的， 即其實我有諗，我哋而家好似好文明，即係好似好科技好先進，有電腦，好似好發達咁。但其實我哋可能係人類而家係最落後嘅時候， 有可能。 可能以前啲人已經飛咗上太空㗎啦。 And the fake lies to good. But she bought from a rubber man in a town full of rubber bands to get rid. 歌名叫做 Fake Plastic Trees， 佢哋系 Radiohead。 八月三号星期六啦，咁啊去睇下 Crop Circle 嗰度嘅天气先啦。香港方面咧就咁样嘅吓，多云咧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咧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展望啦，下个星期初啦，继续会有零散嘅骤雨嘅。 嗯， 其实咧系啦，讲到呢一度咧，我就要讲一单嘢啦，即系嚟到1:30我先讲一单。 1:30啊！ 你希望啲人未瞓啊吓，因为我要讲一单咧，喺上年2001年。8月13号，咁喺英国咧一个叫 Richshire 嘅郡啦吓，咁咧佢一个叫做牛奶山 Milk Hill 嘅地方咧， 有好多牛奶仔嘅， 咁啊当然希望系啦。咁嗰度有个农场咧，就出现咗一件咧，可以话到今时今日咧影响世界关于 Crop Circle 嘅事件嘅、 嗯嗯， 就咧佢当日8月13号咧，即系嗰件事系发生喺8月12号夜晚啦吓。嗯嗯，咁就係佢農夫而家都仲喺度，因為好多人都問佢咩事嘅，就係嗰晚之後突然間第二朝佢一起身，佢望到自己嗰個牧場，佢就已經係擘大曬隻眼，惡咗熱，之後咧就即刻通知警方嘅。咁、警方即係派人嚟，之後啲記者嚟啊，啲人又嚟啊，啲 crop circle 嘅專家又嚟啊，咁樣一嚟到咧就發現一個好令人震驚嘅現象啦，就係咧全球最大嘅 crop circle。咁就係上年8月13号發現嘅，咁、那個 crop circle 係大到點咧？我又俾上年睇下。 哇！你個雲海啊，你真係 我真係吊命 嚇、 啊，你真係吊命㗎。 嗱、就係咧呢一個圖案啦。 哇！呢、這個直情係風火輪喎、 啊。呢個風火輪嘅圖案你好似好細啊，但係好大， 大到係。 佢係風火輪中有圓嘅，佢係每一條邊咧都係一個細圓形組成嘅呢、這個風火輪。 即係你見到街行緊嗰啲車，嗰啲戰車咧，即係好似鏈車嗰啲戰車咧，嗰啲拎旋風鈴咁咯。 係啦， 但係由圓圈組 成嘅。框啊，每一個旋風鈴嘅每一框都係由大至細嘅圓形組成嘅。 係啦。 而呢個 圓，哇！點樣啫？仲要每一個圓形外邊仲有 三 大中細圓形， 仲有四個圓細形。咁我話俾你聽，當時咧所有人數過啦，呢一個 crop circle 咧，總共係有400个圓圈喺入邊。咁而我因為呢幅相佢冇一個比例啊嘛，而喺個頭同埋個底咧，即係講緊個圓圈，即係講緊個風火輪嘅直徑啦，係1000尺。 哇！ 係大到咁嘅。咁係包括咗400个嘅圓圈嘅，咁、當時啲人就開始諗一樣嘢啦。佢話 ：OK， 我比着你真係人整嘅、我比着你真係人整嘅。 有200个阿叔喺度。 咁咧佢就話啦，佢哋計過條數噶啦。佢就因為咧當時咧，即係佢問咗農夫，當晚個農夫仲要係因為嗰日佢見到就快翻風啦。咁佢咧就係、是、凌晨1:00几咧先至瞓嘅。佢仲要係 check 嗰個農場之後瞓覺嘅。咁、佢第二朝5:00几起身發現呢個 crop circle 嘅、即係話佢要喺4个钟头內咧係造成呢個 crop circle。佢哋啲嗰啲人就計咗條數就係點咧？佢就係唔理佢就算用幾多人力去做呢樣嘢啦，佢哋每一個人去做呢個 crop circle 嘅時候咧，總共400个圓圈咧，係平均要30秒，你就要完成一個圓圈。 仲要佢係大中細唔同嘅 size， 仲要係比例完全一樣嘅， 係咯。同埋佢嗱，即係大家可以幻想到咧，首先由一個中圈開波先啦，中圈嗰個圓圈開波啦，係嘛？ 係。 咁係有6个分支嘅， 係。 咁每一個分支都係一個月圓彎刀咁樣係連埋下，即係你明唔明意思啊？由中心點，有6个彎刀，好似一個旋風咁樣啦。咁每一個彎刀就係由一個最細嘅圓形開始。大啲，大啲，大啲，去到最大就再細啲，細啲，細啲，就連接住下一個風火輪，一樣係咁樣。每一個圓形都有2个行星咁樣，即係地球就有個太陽咁，唔係有個地球有個月亮咁啦。佢就每一個圓圈咧都係有2个月亮，月亮仲有2个月亮，嗰、個月亮仲有2个月亮，咁樣去鋪排， 所以有400个 啤出嚟咁喎，仲要係 係直情係 exactly 大細係。大嘅嗰組大嘅係一模一樣，嗰組細嘅係一模一樣，係好複雜嘅呢一個，係完全係可以做一個 logo 係 hip hop 嘅。 咁而家呢一個全世界最大 crop circle 嗰個情況係點樣？ 因為你又知道咧， 又割咗啦， 一定要割咗嘅。但係個問題 嘥曬啦，呢 其實嘥曬嘅。但係個問題係咧，但呢件事其實影響都幾深遠嘅，因為咧嗰晚其實是一個好經典嘅 case 係咧，嗰晚1:00几嗰個農夫之後瞓覺。之後咧，其實嗰晚咧係落咗一場暴雨嘅， 咁即係話咧，你仲要話俾人聽，你係一點至五點嘅期間，係一個暴雨嘅時期咧， 擔住把遮。 啲人係可以，如果有人去做惡作劇嘅話，咁啊竟然可以係擔住把遮，或者係有啲避雨工具去做完呢個咁 perfect 嘅一個一千尺嘅直徑嘅 crop circle 圖案。而之後咧，咁甚至係無論係警察啦、記者啦，同埋研究人員啦，就係、是。在現場即刻找一樣嘢，就揾咩咧？佢係想揾一個腳印，嗯、就係、是、因為你落完雨有泥 啊嘛，好似聽講過 有泥啊嘛，咁佢哋想揾到泥，睇下會唔會有任何嘅腳印，或者啲人留低嘅嘢，咁佢哋係揾唔到任何嘅腳印， 係凌空掉出去做嘅， 係啦係啦，冇錯啦。 攞住維加斯請嗰集幾， 係咯，即係嗰兩個魔術兄弟搞嘅 。我驚我驚驚驚，聽日又有兩個阿叔話佢坐直升機嚟做嘅。即系 而家头先系云海老师嗰本书度咧，系有啲影住啲 UFO 系射一啲曙光出嚟嘅，就系、是、怀疑有啲曙光，有啲相系有 UFO。咁有一个细路仔咧，系日本人细路仔，系读紧小学，佢就攞住个相机向住天空。 唔系日本人，系一个瑞士。 唔系嗰个日本细路仔。 你 讲 边个？ 有一个系有一幅相喺里边，头先我睇到。 哦 ，OK， 你 应该揾下。 咁佢就影咗相咧，系嗰个 UFO 咧，系有一个射咗支。一條 beam 一個 light beam 一個光柱係射咗落地，佢係懷疑嗰啲就係我嚟做 crop circle 嘅個 light beam。 哦，你講緊呢個係嘛？ 係啦，係啦。 哦，呢個極之出名，因為喺南美洲墨西哥影嘅， 嗯， 係一個佢唔係日本。 唔係頭先嗰度啊，呢個 caption 嚇。咁啊，而家雲海同埋 Jason 兩個喺度研究緊啊，究竟呢個 UFO 勁啊，真係好誇張， 大家要想象一下 呢個嗱呢一幅啊。 我哋講呢科， 呢個 Japanese Secondary School。 咁我形容一下啦，咁就好似咧，有時我哋喺個天上面見啲大光燈咧，咪照一條光柱咁嘅。咁但係呢條光柱咧，你會見到一個好似 UFO 形狀光嘅物體。 咁、 那 個光嘅物體嚟第一次咩？係似你喺海見到嘅水母。 系 啦， 一個水母咁樣，但係個水母底咧唔係鬚嚟嘅，你將個水母斬曬佢啲鬚，斷曬佢嘅功用，係嘛？等佢等死咁樣，跟住吊佢喺空中，跟住加一條光柱，就係呢一幅相就係咁樣。 不過我就即係雲海好似講咗咁耐呢個即係 crop circle 啦，咁每一次發完之後啦，咁就割咗佢，咁就算啦。咁其他啲專家去到今時今日啦。繼續研究呢一樣嘢啦，佢哋嗰個發現係點樣咧？ 其實唔係，因為佢頭先都講啦，佢哋而家將所有嘅其實佢好想嘅就係用一個科學分析，即係包括佢啲種子，包括佢嗰、那個被壓位嘅嗰啲物，就攞去實驗室做化驗。其實佢哋好想揾到一啲係即係我覺得啦嚇，其實佢哋想揾到一啲超乎地球以外嘅一啲嘢，即係可能佢到而家都未正式揾到一樣嘢。如果佢能揾到一啲嘢，佢係。是地球裏面沒有的、或者可能一些物質或者一些奇怪的東西是即那個種子裏面發現的，那可能就是一個大的新聞咯。那變成現在呢可能他們主要集中在這一樣東西去研究咯，但是到現在都未正式說有個新的、report 出來。但是我相信的，如果你真的找到的時候呢，他們又會不會這樣說給我們聽呢？即是這個亦都係一個難度，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話俾你聽，係啊，即係揾到一啲嘢，其實已經知道咗某一啲嘢呢幾年，但係佢同邊個公佈咧？會公佈出嚟？ 中國有冇啊？ 啊，呢、這個真係我都好 呢、這個係一個 好奇怪嘅問題，係因為咧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咧中國，尤其是我哋啲。比较富庶的种物种米的地方。 哎，我怎么我发现一个 墨人券墨人券 没有就是那 很多券券券。 他不是因为他们很多是梯田的中国。 梯田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一睇个依山而建嗰啲梯田咧、 降落唔到。 哦，即系一级 一 级 一级。其实中国好多系梯田，咁我又都谂过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外星人或者有任何嘅高度文明而印啲嘢。点印呢？ 咁佢哋唔文明咯， 即系印咗个山上面 啊！系啊，一回一级级，佢哋就解决唔到。 实 我觉得实印到嘅，如果 印系唔系定系点咧？定系印咗？其实我哋中国嗰啲农民都真系 唔知啊，大佬喂，好大啊！中国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当系。 你知佢十四亿人口，实佢话十五亿添啊！ 其实系 十五亿，你去到中国，你觉得周围都系地方啊，仲都住唔晒。你边度发现到啫？啊，不要不要乱说啦！哎呦！吃饭，不要乱讲。 系嘛？ 唔系真 得人理啫， 其实真系唔会理嘅， 真系唔会理，即系中国就冇系嘛？ 唔系，即系我就算心谂佢系有啊，即系当局又唔会理， 没有没有没有， 公安又唔会， 走开走开走开， 我哋有呢个秦始皇嗰啲啊陵墓啊，你可以嚟睇下参观下，大家切磋啊咁样嘅。 系啦， 欣欣话 几钱就可以看， 欣欣我话一样嘢俾你听咧，就系咧。你係咪要播歌係嘛？ 你及到係嘛？ 因為我一陣間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咧，中國啲人有時唔理啲嘢嘅程度咧，係去到好恐怖嘅。一陣間話俾你聽，我上次去大陸發生乜事？ 即係 crop circle 講嘢咩？ 唔係，我就想抄一啲嘢。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佢系 Karen 莫文蔚，歌名叫做 Close to You。 A good martial artist does not become tan but ready. Not thinking yet, not dreaming, ready for whatever may come. 夜妈妈与夜爸爸 1:45，究竟我哋嗰啲 中国祖国嘅 中国祖国点样嘥咗呢啲咁嘅嘢？系咪又输翻啦？输翻啦！ 不错。 我话咧，其实中国咧，可能真系觉得自己历史实在太悠长已久啦，所以佢有咩嘢会 amaze 到佢哋嘅？即系咩会？ 我哋有 有什么都没有见过。而家我说有什么没有见过？ 你啲句可能真系佢哋自用噶。咁因为咧，我喺上我喺四月嗰阵时，我翻过一次大陆啦，去翻咁我去咗，我而家唔想讲嗰个地方名，因为咧我费事牵涉到一啲人啦。咁咧去一个 懒神地， 鬼鬼鼠鼠， 一个中国嘅南 都做人， 中国一个南方嘅城市啦。OK， 中国南方嘅城市就比较好靓风景嘅地方啦。咁嗰阵时咧，我就识咗一个朋友。咁 系咪中南海啫？ 唔系啊，你听我讲埋先。南方啊嘛，真系。咁之后咧，就去到咁个嗰个地方，咁个人同我讲，因为倾开好多嘢，我同嗰人好倾。咁倾开好多中国嘅历史啊、文物啊等等等等。咁佢同我讲开一样嘢，我话：哇，喂，你其实咧，好可惜啊，好可惜啊。我话咩可惜啊？佢话我哋冇啊，我哋嘅工地咧，咁佢一个即系 part time 做下人嗰啲，即系建筑工人嗰啲，咁亦都系好多即系建筑嘅朋友咁样。佢话嗰次咧就系佢有个山头叫天乜山啊，咁有个工地系批咗俾佢哋嘅商家咧，就起一个大厦咁样嘅。即係呢幾個月嘅事嚟嘅啫，咁咧就起嘅時候咧，佢就掘地啊，要打桩啦，掘到啲咩嘢咧？竟然掘到咧係元朝啊，咁咧係蒙古時代元朝，係喺南疆， 唐宋元明清 啊，係啊，元朝，仲要係咧係一堆堆百幾二百個陶器嘅陶製品嘅一個。點講啊？係一個彩陶嘅 花瓶， 唔係嘅骨灰庵。每一个都是入面装住以前蒙古大兵的那些骨灰，同埋有啲系个骨头嘅。但系呢啲系真系历史价值到历史价值，同埋因为我当时我去咗佢哋附近以前有一个博物馆嘅，嗰啲嘅彩陶型嘅骨灰庵嘅元朝嘅咧，佢博物馆里面只有三个。 哎呀， 嗰度有一扎， 嗰度有百几二百个。 哇！ 咁之后咧，我嬲嘅地方系咩咧？之后我话 你哪去了？你哪回家吓？ 系啊。嗰、那個問題係，竟然嗰班商家係好有 sense 嘅，覺得哇呢啲文物嚟嘅， 又賣掉， 唔係即刻唔係啊，即刻係通知咗當地嘅一個文物局㗎、就話喂你哋派人嚟睇下啦，所以我點解唔可以開名嘅，因為費事嗰啲文物局嚟咩啊？咁、那個文物局就話喂你哋睇下呢批古蹟嚟嘅、即係你唔好講緊啲古董先啦，你連個遺跡都已經係好大問題啦，要研究啦、竟然嗰班人嚟到睇完之後，佢話 算啦吧， 呢啲冇一個。金钱上的价值、啊、 哇冇搞错啊 是啊 怎会冇金钱上的价值啊 冇搞错就是谁说的 是啊之后你怎样呢、重要是怎样呢他们说你们找人用斧头打烂晒他们。 Jeez, 是真事来的这些说话。 是他们那个市的文物局 即是等于即是 是你最发现了木乃伊然后说得了不要了打烂他了这样。 是啦、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那之后呢咁竟然，但系个问题，你知唔知？连嗰啲工人啊，都觉得唔狠心打烂啊！佢哋都但逼于无奈，因为要佢哋文物工人唔理。 好似嗰阵时焚书坑儒咁样。 系啊，咁啊打烂晒佢，但系咧，佢哋有啲，佢哋话都有啲嘅工人都觉得好可惜，就有啲保留咗喺嗰啲公司度。但系佢哋话都保留都唔耐，你迟早都要抌噶啦，因为你始终都唔系话系卖得几多钱嘅嘢，而系历史嘅嘢。咁但佢哋覺得好可惜，咁佢一路同我講話，喂你要唔要你要去攞㗎，但係當然我哋唔、但我哋唔可以攞得，因為 你敢攞啊？ 唔攞得，因為呢個係一個文物嘅條例嚟㗎嘛。 哇！你都唔會敢攞， 你都唔敢攞係，但係咧 你要尊重翻人哋啊嘛。 啊，冇錯， 你撞咗嗰度，你攞起攞翻屋企。 係啦，但係唔係因為 咁有好多嘢寫喎、 歷史嘅嘢嘅就係、是，喂你講緊係元朝嘅。个坟场 系咯， 仲要喺南疆，中国南疆真系少到冇咁。 你讲咗南疆出嚟啫， 南疆咯、啊。 头先你话唔讲， 南疆 唔讲唔讲又讲，咁嗰个叫咩名啫？ 唔系南疆啦。咁之后咧，我就其实好兴嘅。咁呢件事咧，我就带住咧就去到嗰个省嘅首府。 咁我就咧去到嗰個首府嘅博物館咧，我就去揾嗰個博物館長咧。啊，佢放假喎、哦，連續放四日， 俾你捉到， 連續放四日添。 你抓到 有冇 acting 嘅佢哋嘅嚇？ 咁、啊、我就好興，我就同嗰啲職員講完一大扎，嗰啲職員都話：，啊、哎、咁可惜，唔係啩？我哋未聽過、哦。咁我咧就話：不如咁啦，嗱，我寫封信。我就寫一封信俾佢，講曬我知道嘅 information 啊，講發生乜事。我話係咪咁樣咧？我話呢啲點會發生嘅咧？咁我就寫封信，寫埋地址，俾埋電話，俾埋地址佢，叫我 contact 我，或者叫佢調查啦。咁冇嘅，呢封信等咗喺嗰度四月到而家咧，係冇人覆過我嘅。 係咁噶，我哋好慣呢啲嘅。嚇、啊！咪即係好似有人問我啊，喂，你嗰晚訪問嗰個嘉賓有冇一百個 fans 啊？咁你完全都唔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是不是 是是 慣的一些慣的。 是不是 是不是經常 都是這樣。哦所以我就是說就是為什麼喂其實這個是很有價值的東西、 嗯、 為什麼會這樣呢還有剛才阿彭晴明說了一句就是正如發現一個木乃伊。 是啦打爛他啦是啦 打爛他啦剪掉剪掉。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說這句說話呢是真的在今年嘅三月份系发生咗噶啦， 吓、啊、又系打 啦，好阴功啊真系！ 喺我哋中国大陆发生咗一件奇案啊，你知唔知啊？嗱，就咧、是、当时咧就系喺马来省吓、啊， 你俾啲外国人 系啊，系激死嘅，咁系一个省啊，真人真事嚟嘅。咁咧就系、是、佢哋个省咧就喺度掘紧啲淤泥 ，OK， 掘紧谂住开地盘，咁嗰啲淤泥系谂住倒去一啲填土嘅地方嘅。 嗯， 咁啊呢件事好妙嘅，就点解佢掘咗一扎咧用嗰啲。掘泥机啦，掘完之后咧，其中一架嘅车咧，竟然喺中途死火，之后咧，嗰、那个后边嗰、那个封住嗰块板咧，就冧咗落嚟 ，OK， 咁啲沙全部倒晒落个地下 ，OK， 咁、 嗯、 巧啦，咁之后咧，嗰、那个司机就落车去处理翻啦，咁佢一落车就好震惊地就见到原来嗰啲沙堆里边咧系一条清代嘅干尸啊， 哇！ 但系咧系着住一套官服噶， 哇， 系真事嚟噶。之后呢当然之后自然觉得佢觉得系邪啦因为喂点解咁巧原本呢堆沙系准备运去呢个堆填区竟然佢自己爆即系停咗车之后个衰沙自己冧咗落嚟竟然中间有发现咗件事之后佢即刻通知当地嘅文物局嚟到啦你知唔知佢哋做咗啲咩呢 剪掉 啊不关我事啊 不关我事我要睡觉 唔系唔系，系恐怖到咧，我睇完 爸爸佢啊， 做咩？ 见到如果真系 好烦我啊，我 唔系当时咧，系有一队嘅文物局人士咧，就去到睇完之后咧，佢话啊，呢套嘅清代官服唔错唔错， 几好着， 唔系就将嗰个官服咧就剥咗落嚟就作保留啦。 之后咧，嗰条干尸 唔系啊，系马上送咗去烧咗啦。之后佢话咩？ 搞掂咗添啦，已经系 烧咗啦，烧咗啦。佢就系讲一句，佢话。清代的乾尸， 我哋都有啦， 好值钱， 咩又用？ 唔系好价值啫，吓、啊、诶、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系汉代嘅、商代嘅，我哋就会研究下。但系佢冇谂过，喂，你有冇研究清楚条乾尸系边位啊？ 系咯， 你着住条官服，咁你都唔研究，你可唔可以迟啲先烧咧？ 真系边位啊？嗰、那个大佬， 系咯，即刻烧咗。呢件系今年发生嘅事嚟嘅，即系你睇完都真系。眼都突埋出嚟，即系我心谂你唔好烧啦，你不如送俾英国博物馆，佢会帮你研究噶啦。 你唔使送啦、啊，你仍叫嚟攞啦。 系啊，系真系啊， 你过嚟攞， 你叫美国人嚟攞，佢都会攞。 系咪即系大地方太大啦？即系吓，中国 事情成个地咁多人， 太唔值 錢。即系佢咁多人同埋成个地咁大，你都唔知佢掘到啲乜，掘得太多系你哋觉得新奇，我哋一啲都唔新奇。O K， 系啱，完全系，因为佢哋觉得太有历史啦，我哋。正如当年我去， 啊有呢啲三百字咧，就 系 走开啦你，哎呀，我啲千几年嗰啲未掘，唉， 你觉得啱？正如咧，如果而家有朋友， 你系边位啊？佢问翻你， 我是云海， 远杀了他咁啊，死靓根， 杀他， 唔系，所以我有时觉得， 长他的嘴， 即系点可以咁样对啲文物？所以你话喂。你話啲 crop circle 啊，即係我相信你就算對古物都係咁咧。 佢 crop circle， 佢 crop circle 真係完全唔會理。 佢即刻就真係同我剪曬佢，整翻平滑。 佢以為隔離條村嗰個三嬸畫咗出嚟。 即刻過咗，嗌交啫嘛，令到佢成個村。 唔係，所以你話有冇咧？我信其實大陸應該有呢啲 crop circle。 我肯定嗰啲會有，真係嗱，譬如峨眉山突然間整一個，點出奇啫？ 係，但係冇人會理。 有乜可能？ UFO 嚟得地球，如果假設有，點解唔會發現到呢一塊咁大嘅土地啊？ 啱，冇錯。 有冇可能咧？根本就冇可能啦。 但係會唔會佢哋好似尋找他鄉的故事咁樣咧？嗱，佢既然喺地球上面喺咁多地方做個 crop circle， 抌咁多印仔啦。即係呢啲我中國我未去住，其他地方去咗抌個印仔先，即係未抌印嗰 啲。抌個龍印喺度添，有個龍字嘅。 我覺得可能佢抌咗好多，可能我哋冇反應。 抌咗好多，咁佢哋 咁佢咪走咯？ 唔好搞我啦！我真係瞓晏覺，而家三點半。 咁呢个喺大球场会唔会出现一个呢？ 哇！如果喺大球场有一个 crop circle 仔咧，真系震惊啫。 同埋 肯定你会见到个云海喺度拦拦人咯。佢做咗嗰条警方嗰条police 嗰条纸咧，佢扮咗啊佢。 唔好行过嚟，唔好行过嚟啊！ 唔好踩，唔好踩，研究研究。 唔系，但我深信咧，你话有冇UFO 或者有冇其他嘅 唔使问我， 我先问明去过大陆咧，我深信系有嘅，因为我唔 有冇去过大陆，你知你去过？ 我想问，好似冇同你讲过一次，我嗰阵时1992年去丝绸之路嗰单嘢，我有冇同你讲过间 UFO 事件噶？冇 冇啊？ 咁当年咧就系好有趣嘅，就系我同一班朋友咧就去丝绸之路啦，咁嗰时候带住11个。柴娃娃嘅年轻人，系年轻人，咁咧就咁嗰日我作咗一个好可怕嘅决定嘅，就系咧，因为我事先系去到敦煌系冇买到火车票去乌鲁木齐嘅，咁我就毅然咧就相信咗两个嘅前公安人员，之后系成为咗导游噶啦吓，我就系毅然咧就其实系我本个胆出嚟嘅啫，我就话不如咁咧就包佢架小包小嗰啲面包车，咁就由敦煌咧。是经过沙漠公路呢就穿过去坐30几个钟头小巴呢穿过去。 30几个钟头小巴。 平时大家成日问我云海做咩㗎佢咪自己讲晒啦。去 check 下人哋嗰个公安局嗰个系咪瞓緊觉啊有冇告假啊点解刮条干丝啊咁我就 系 做呢啲嘢。 咁去乌鲁木齐。咁但途中嗰晚凌晨呢咁我就好即系其实我一路都冇瞓嘅因为我想沿途睇晒所有嘢发生乜事。咁就由呢个甘肃省呢就经过个边界去新疆边界呢即系再远啲就系外蒙古噶啦，咁就系叫星星峡嘅一个小镇，咁过咗个星星峡度咧，就去到一个沙漠区，即系两边都系沙漠噶。咁嗰边咧就冇人瞓啦，个司机两个司机太顶唔顺，问我可唔可以瞓觉？我哋梗系可以瞓觉啦，因为 个司机问你可唔可以瞓觉， 因为佢谂住揸通宵，我心谂我宁愿你瞓啊。 我以为佢揸得下，喂可唔可以瞓？ 我都以为揸得下。 唔系，因为拍低咗，咁咧其实咧大家咧就瞓晒啦，咁到我坐喺我特登坐喺个 van 嘅楼梯嘅，咁你突然间其实我敲敲下嘅时候咧就听到一啲声飞过嘅，嗰阵时，咁我就即刻落个车睇上面咧，我一啲嘢都睇唔到噶，系冇嘢发生过嘅 ，OK， 咁我。就以為啊冇嘢啦咁樣，咁我到第二朝起咗身，咁我就一路去到附近一個煙墩嘅小鎮啦嚇，即係好近嘅啫。咁啊去到個農村，個農村裏邊叫佢哋炒啲早餐俾我哋食。咁炒完早餐俾我哋食之後，我出去就喺嗰個村度一路行啦咁樣。行下咧，呢件事真係妙到妙嘅，就係咧有個70几岁嘅賣嘢工攞住個拐杖㗎，有羊咩須嘅。一路系我一路企喺个山头，佢系行埋嚟我度，即系真实嚟嘅，因为嗰十几一个人望住嘅。嗰阿叔行埋嚟我度，之后咧就同我讲：你边度嚟噶？哇！我哋琴晚嗰边嚟噶咁样。咁嗰个人话：哇！你嗰边嚟啊？咁你有冇见到 UFO 琴晚？我望住嗰阿叔，70几岁嘅八一公系 讲英文 UFO， 但系佢系讲 UFO 噶。咁我就唔敢，即系我就愕然望住佢。咁佢仲望住我，佢仲用国语话。即是不明飛行物體啊！啊嚇！你講不明飛行物體，佢話係啊，琴晚喺你個方向度有三架橙色嘅，升下降下，升下降下，你見唔到啊？哇！我見唔到啊！咁我話你係咪時見到？哦，我哋呢度區時時都出現 UFO 嘅。 哦， 係咁誇張嘅。 你要搬啊？ 係新疆甘肅同埋內蒙同埋外蒙嗰個邊界位嗰度，原來經常出現 UFO。 哇！我真係好想親眼睇一次啊！你带我啦！ 其实嗰个杨咩叔系咪太空人嚟噶？唔系，就系 外星人 。 你带我去啦，喂！ 但系嗰个感觉好怪啦，即系你冇谂过，突然间个叔头又问你喺个新疆沙漠。 不过我要即日，你带我去啊！不过我要即日来回啊，过唔到假， 唔可以30几个钟 头。要用嗰个特机啫咯， 一年得嗰几日，我要珍惜。 系咪系咪？ 你可唔可以即系或者带我去 day trip 咧？ 都得嘅， 朝头早去。10点钟翻到香港， 但系阿 Jason， 如果你同阿云海去咧，我谂你见唔到，阿云海自己去先见到 的。不过我真系好佩服你，云海，你嘅求知欲系非常之顶级，你嘅求知欲系非常之 强，有好奇心 好嘢，呢个系好嘢。 咁你遲啲會有更加多嘅合作，咁大家留意住夜媽媽夜爸爸，好冇？ 應間交俾有歐陽德芬，拜拜，星期一見。星期一我哋有何超瑜， 記得睇戲。Design。